D100PBS 台，透过上网 D100.net 智能手机应用程式 D100App 互联网收音机 Internet Radio 进行环球视像声音直播。有赖 PBS 赞助人捐助，令到全球华人免费收听收睇。 We speak the truth, we promote justice, we show mercy to all. PBS 赞助人行公义，创造奇迹。 Mission Impossible。 北京，中国历朝帝王权力的中心，饭店笑看人情冷暖，见证朝代更替。铁丝吴雪儿在北京饭店与你论尽国情。北京饭店， 要革命，要跟我走；不革命，就滚他妈去！ Same way as I did, missing out the cracks in the pavement and tutting my heel and strutting my feet. Is there anything I can do for you, dear? Is there anyone I could call? No one, thank you, please, madame. I ain't lost, just wondering.From my hometown, making Maureen's a phrase. From my hometown, ooh, the people I've made are the wonders of my world. Are the wonders of my world. Are the wonders of this world. Are the wonders.When the air is so thick and opaque, I love her to see everybody in short skirts, shorts and shades. I like it in the city when two worlds collide. You get the people and the government, everybody taking different sides.Shows that we ain't gonna stand. Shows that we are united. Shows that we ain't gonna take it. Shows that we ain't gonna stand. Shows that we are united. From my hometown, making Maureen's afraid. 欢迎来到星期一晚的 PBS 台北京饭店。今晚呢就没有了 Q 爷， Q 爷就应该在 温哥华，系啊，咁所以咧就杰斯顶上，咁啊继续有阿雪儿，咁啊 辛苦你啦，系 唔好咁讲，唔好咁讲，好我好开心做呢个节目嘅。咁啊，首先啊，提提大家咧，就系、是、今晚咧，其实咧就系北京饭店咧最后一集咧喺呢个 PBS 台。好惊大家听咗，OK， 慢慢嚟，唉、哎，唔好催我。咁咧就嗱，下个礼拜同埋再下一个礼拜，连续两个礼拜咧，北饭咧就休息嘅，因为咧啱啱啊撞正复活节，又撞正呢个清明节。咁四月十一号咧系会翻翻嚟嘅，翻翻嚟咧就会有少少改动，因为配合成个 D 一八嘅啲节目嘅大调动啦。咁咧北京饭店咧就安排咗去咗呢个香港台嘅，咁咧就。香港台嗰边咧，大家都知道啦，就要 join 咗自己有跟住，然之后先可以听得到啦。咁新嘅时段咧，就会系由四月十一号开始，咁咧提早咗，我哋咧就会喺下午嘅五点钟至到七点钟，咁咧就会直播嘅。咁我谂咧，我谂等埋啊，我谂等阿 Q 爷再 confirm 啦。我谂呢个时间咧系，我谂我哋都几大可能咧，即系我谂无论就算系 Q 爷啊、雪儿啊，或者就算大替工啊、杰斯啊咁样都可以应该做到咧直播时段嘅，就唔使录音嘅。咁所以咧，即系第日又可以，我哋又可以玩下封烟啊等等啊，咁啊可以交流一下，咁开心好多咯。咁所以咧就大家要记紧啊，咁啊四月十一号就会嚟一个新时段啦。咁啊讲翻头先嘅歌先好唔好啊，雪儿？咁啊今日两只歌咧都系我拣，第一只咧就叫做Hometown Glory 啊，咁啊唱歌咧就系一位我好中意嘅英国女歌手 Adele 咁啊点解会拣下呢首呢只歌咧？咁凭歌记下耳啦，呢只歌其实咧就 Adele 只歌个中即系中文嘅意思就系对自己嘅即系个故乡吓嘅觉得有一种自豪感啦。咁佢嘅歌佢里边咧，其实咧大约咧讲咗两个即系两个例子。都几有趣嘅啫。第一个例子咧，佢就系话，即系当佢喺失恋嘅时候啦，咁佢好唔开心，喺条街度流离浪荡、漫无目的咁行嘅时候咧，就撞到一个路人。咁个路人咧喺英国啊，大家要想象一下英国嘅意境咧，咁啊撞到个路人，咁个路人就同佢讲，佢话即系见到佢好唔开心，咁就会同佢讲话有冇嘢需要帮你手啊？或者使唔使帮你打电话啊？搵人帮你啊？即系见到如果即系见到一个好唔开心、好落寞嘅人，咁跟住然之后佢就会好有礼貌咁答翻对方，就话唔使嘅，唔使嘅，我只系有啲唔开心，咁我只系喺度想散下步啫。嗱，一个好简单嘅故仔。咁第二个故仔系咩咧？第二个故仔就系咧，佢就话即系 Adele 就同大家分享就系点解我会中意我自己嘅呢个国家英国，或者我自己出身地呢个伦敦咧，就是、因为即系呢个城市即系有好多元嘅声音吓，或者即系佢话你会见到成日喺同一个议题上边咧，人民同埋政府可能有两种唔同嘅声音去撞击，或者有两种以上嘅声音去撞击。咁但系大家都系即系有一种包容啊，同埋有一种即系大家互相尊重嘅一种咁嘅气氛喺度。咁所以咧，佢觉得咧，即系佢因为即系咁样，佢觉得佢觉得呢个系一个佢自己呢个家乡，即系好即系好令到自己好 proud of 啊。咁所以咧就作咗只歌咁同大家去分享呢个城市啦。咁点解杰斯今日会拣呢只歌咧？就系如果呢只歌你翻去头先 Adele 讲嘅嗰两个情景，第一个就系你失恋，跟住然之后咧喺条街度行，跟住撞到个人。咁如果喺中国发生，咁你会发觉嗰个情景咧就会系好 完全唔同， 几唔同噶。有咩唔同先？雪儿，你觉得？即系如果头先 你 会点？ 你会第一时间 如果系嗱，如果系你唔开心，系啦，有防备， 系啦，佢点解咁好心咧？ 系啦， 呢个唔系中国里边暂时而家社会嘅氛围系咁样，即系话要好 open， 好开放咁样去关心别人。 系吓，你会撑起个杠啦吓。我哋嗱呢个就系喺中国嘅，即系同英国嘅分别。首先嗰个唔开心由即系。散步緊嘅人會撐你個槓，但會諗下對方你係咪保弱黨嚟嘅咧？ 或者你是不是任何骗子呢，是不是、啊、或者如果甚至、那個、即是对方那個真的很深的，需不需我带你去即是去我家 里 我是譬如喝杯茶啦这样，是不是喂大佬你真有病，是不是你跟个陌生人回家你绝对不会做的，但是英国、啊、真的可能会你会跟着他回家，他会冲杯、啊、即是英国的红茶给你，大家即是然后、即是他可以听下你讲讲一啲你自己点解唔开心嘅嘢啊，咁啊开解一下你啊咁样，但系喺中国你绝对不能发生啦、啊、吓、嗯 啊。即系其实世界都唔安全噶啦，但系中国系更加唔安全。 咁但系咧，等于翻翻第二个佢讲嘅情景，咁啊仲更加大镬、 嗯， 就系话如果你同个政府有唔同嘅声音，系嘛、嗯，即系同一件事上边有唔同嘅声音，喂。咁我即你即刻联想到可以嘅，不过你会变咗李波咯，跟住即刻坐洗头艇就上咗去大陆咯，系咪先？嗱咁即系你唔可以有唔同嘅意见噶嘛？譬如我哋啊，即刻我哋都会联想起任志强啦，系咪先？即系着下即系呢个两会前后嘅呢、這个网络大 V 咁，我哋会联想到呢啲嘢。喂，大佬一讲唔同嘅声音，跟住群起而攻之，跟住就吓、啊、即系将你打落十八层地狱。咁嗱，呢个咪就系，咁呢个就系我谂即系中国嘅特色啦，同埋就系你好难揾到一啲，会唔即系其实容唔容易揾到一啲你譬如话特别香港人， 嗯、 即系我想讲嘅就系你揾唔揾到一啲中国可以带俾你一啲 glory 咧 ，glory 啊 ，OK 自豪咧吓。 其实我觉得我仲要分清一样嘢，就系呢个系中共嘅特色。因为如果以我哋中国五千年文化咧、 嗯， 其实都说你可以叫佢做价值观同世界系几接轨嘅，唔、 嗯、 系好似我哋而家即系喺中国里边，即系中共统治之下，大家嗰种心理状况咧系完全唔同嘅。 系， 我谂好多人都唔明白，即系任志强嗰件事好似比较复杂一啲，即系睇唔透啊、嗯！我琴日先睇一个外媒，咪上个礼拜六。即係佢都係話誒，點解佢好似任志強又好似鬧習近平，但又點解習近平又會停，即係叫人叫停嗰、那個即係佢哋對佢嗰種手段。 係， 即係其實你會睇到大家而家即係江澤民、習近平兩派嘅鬥爭、 嗯， 大家都知道㗎啦、嗯、所以依個肯定就係同呢個有關係嘅。咁當時即係嗰個故事嘅緣起就係習近平去咗三個媒體去拜访啦，咁跟住打出就系官媒圣党呢个字，咁跟住任志强咧就按住呢个官媒圣党就话，即系官媒几时圣党嘅？ 嗯， 好啦，咁表面上好似任志强系喺度炮轰紧，即系呢度官媒圣党，即系话大家都要听党嘅话，系咪？ 其实佢讲嘅几有道理嘅、哦， 嗯， 吓复述一下任志强讲咩？嗱，喺2月19号嘅时候嘛，即系当呢个习近平，如果大家仲我哋回翻打嘅习近平嗰个2月19号啱过完春节冇耐，佢就去探呢个中央传媒三宝啊嘛，我成日叫中央传媒三宝啦，呢、這个人呢、這个新华社、央视同埋呢个人民日报， 系咪啊？环球时报啊，环球时报 啊，环球时报啊，哦，环球时报系差唔多啦。咁然之后咧就讲咗官媒圣党呢样嘢，即系紧跟党路线。咁然之后咧，同一日。呢、这个任志强喺微博咧，喺佢自己嘅微博咧，嗱佢就系咁讲噶。什么时候啊变咗做党嘅政府咧？花嘅系党费，咁佢话即系啊，唔好用呢个纳税人嘅钱咧去做一啲咧唔系为纳税人提供服务嘅事。佢讲得好好嘅，其实咁、 嗯嗯， 但系讲完之后咧，就跟住咧就系打后嗰五六日，五到六天到咧就开始咧，哇，即系风冚咁嚟啦。系、嗯、啦， 然之后佢微博啊嗰啲都俾人删咗啦。 吓， 系啦，咁即系表面上好似即系佢，好似你话斋，佢讲啲好啱听嘅，即系好似好文明啊咁样。 嗯。 但系其实如果你即系个内情就系两派都系利用党嘅党性啊，或者党呢个系统嗰个习性去砌对方嘅。 嗯。 咁其实侯志强 任志 强嘅意思咧，佢嘅意思就系话官媒其实唔系姓刘。 嗯， 因为我哋讲话 刘就系刘云山， 刘云山佢本身即系佢就系中宣部嗰边噶嘛，所以其实而家宣传个嗰方面嘅嘢都系佢即系佢嘅势力控制之下啦。咁而应该嗱，官媒姓党嘅领导人边个啊？ 党咪习近平咯， 所以佢应该姓习咯， 系 啦，即系其实佢嘅隐喻系咁样，即系好似 闹你，但其实是将这个权，即习近平都将这个特性就是 我集中回来我这边。 是。 是啦。但是因他这样出的时候，对方又利用这种特性，你既然这样讲的时候，我就即是顺势去就攻击你咯。 嗯、 到最后是令到习近平不得不叫停咯。 嗯、 所以你看到中间是你一招来我一招去，但最难令人理解的就是他们很多时候中共里面的内斗呢，它是有一个程式的、okay? 即譬如但是它又加上它当时那个环境，即譬如像当时环境就是其实 它想闹的是官门不是姓刘的、应该姓习的，即这些东西你要套回入去当时的处境，再用回共产党的逻辑，你就知道它是搞什么。 即系外人睇，其实咧就好鬼复杂嘅， 吓、 啊，即系嗱我试下再简单少少，等大家、即系让大家更易明白先啦。首先咧呢度有，即系头先阿雪儿讲紧嗰度咧嘅，你当佢一出电影咧，就有三个男主角啦，一个叫习近平，一个叫做黄岐山，另外一个咧就叫做 一个刘云飞。 啊， 嗱，一个就系任志强， 系任志强，系仲系任志强，系啦。咁嗱，其实任志强咧本身个底咧，嗱，任志强其实今时今日都差唔多半退休咁滞嘅。佢、就其实喺北京系搞长年系搞地产嘅。咁同埋咧就佢就成日佢出过本自传嘅，我记得喺大陆好多人都买啦。佢就叫做外国咧就叫任志强做咧中国 Donald Trump 嘅。 嗯、 okay, 其实佢就好中意批评共产党嘅，同埋佢系有少少把炮嘅，因为咧佢本身都其实就系红二代，我唔系好记得佢个老豆叫任乜鬼啊！佢以前其实都系闹嘅面奶啦，即系呢个老革命嚟嘅。咁、然之后咧，佢就可能都有啲后台啊等等啊，咁所以咧佢就好照得佢起咧，咁所以佢就成日都佢噏过好多嘢嘅，即系咧成日就批评共产党啲政策、甚至有阵时你见到咧，其实喺呢就算呢三年咧，其实佢经常对习近平嘅政策咧，佢都会有提出，即系佢曾经话过习近平呢三年行错过好多步棋啊，等等啦、一个好似即系以一个长老自居咁样。但系今次玩得咁大咧，其实就系喺2月19号佢个微博写完头先嗰段嘢，即系话佢唔认同呢、这个即系党媒性党呢样嘢之后咧、其实打佢嗰个系边个咧？嗰、那个系刘云山嚟噶嘛？刘云山嗱，如果大家有听开呢个节目，见到。即系好嘅，即系简单嚟讲就系我哋都成日讲啦，呢个系习近平嘅亲家嚟嘅 ，OK 对家嚟嘅。咁佢吓，佢系江派嚟噶嘛？吓，佢系江派，你当佢系江派嘅，即系今时今日仲有少少势力。咁佢掌控嘅就系咩？刘云山就系掌控成个咧嗰个宣传机关噶嘛，就系中宣部嘅部长啦。咁咧其实譬如话喺旧，其实过往年几两年咧。阿习其实都喺冇喺中喺中宣，无论其实系中宣部啦，或者中组啊，或者中办啊，三大机关其实都不断喺度换紧人，中宣部系换得最紧要嘅。咁、但系仍然其实佢嗰个势力系有喺度噶嘛。咁、今次任志强单嘢其实咧。19号任志强发完一封之后，打佢嗰个就系刘云山嚟嘅。刘云山打佢咧，其实嗱，刘云山打佢咧就喺2月22号，即系三日之后咧，其实佢就喺北京吓，佢嗱其实因为北京有一个喺北京市委旗下有一个叫千龙网嘅，佢就唔喺翻正统嘅传媒三宝嗰度先喐佢，就喺个千龙网度咧，其实咧就做咗两篇文章，嗰两篇文章嘅标题咧就叫做网友为何要吸。任志强上党课，同埋另外一篇仲夸张，就叫谁给了任志强反党的底气、就是呢两篇文开始嘅。呢、两篇文咧喺北京咧号称咧叫做咧新闻格嘅第一张大字报啊！你话几犀利啊？嗱，唔系我作，唔系杰斯作出嚟噶，系喺网上边咧，即系传喺大陆嘅网媒咧，就系咁样去评呢两篇文章。特别咧第二篇谁给了任志强反党的底气，嗰、那个啲成。呢、这个嗱，即系中共啲文章咧，嗰个标题系好紧要。咁、呢个标题咧，头先呢个标题最重要喺边个字度咧？喺个谁嗰个字度啊嘛？系边个俾？即系用一种广东话就系边个俾胆俾个胆？任志强乱咁噏嘢咧？边个啊？这个、呢个咧就系阴谋诡计啦。吓、咁究竟系边个咧？嗱，咁呢个就要翻翻去讲下任志强嗰个背景啊。任志强嘅背景就系、咧，我哋头先讲过就系佢系红二代 嘅，佢系红二代啦。跟住然之后咧，佢个自传度咧，佢曾经都讲过，佢同有一个人好老友嘅，嗰个人系边个？ 黄岐山。 黄岐山 系佢老师嚟， 系佢个系佢咧文革嘅时候咧上山下乡咧。应该是陕，他好像是在陕西的，如果没记错，或者可能记错了。但总之呢，他在年轻的时候呢，他上山下乡呢，黄岐山就是他的导师来的。所以呢，他就叫他在自传里讲过，就算黄岐山今时今日做了这个即中七常委其中一个，跟着掌管中纪委，他仍然跟他有偈倾的。他讲到怎样，他说我跟他很熟的，夜晚三更半夜睡不着呢，我打个电话给黄岐山跟他呢即系暗啲暗啲吓，有密偈倾嘅咁样喎，讲到咁，所以咧呢、這个头，所以头先咧翻翻头先嗰个，谁给了任志强反党的底气嗰个咧？喂，大家好多人就联想起咧，就系话即系。其实就攞嚟做嘅，攞亦都系攞嚟讲嘅。嗱，呢个就喺文呢、这个咧就喺文革嘅时候，好多时上纲上线啊，跟住然之后咧，即系攞即系攞啲嘢，跟住然之后咧就做一啲斗争啊。我哋就好常见到呢啲咁嘅情况。 其实佢都系扮后边嗰个，即系水佢 系啦， 就针对习嗰边。 其实就系扮黄岐山，咁点解你扮黄岐山咧？好简单啦，因为但即系好简单啦。黄岐山系呢、這个即系、就是、你当啊，你如果你当习近平系一个黑社会大佬嘅时候，咁佢咪就系啲左青龙右白虎咯。咁系咪除佢嘅左右手系咪啊？咁就可以即系。啊！呢、這个即系江派就会得逞啦嘛，即系好难揾到件事，跟住然之后借势咪打黄岐山。所以咧喺2月22号，当呢个千龙网出咗之后，哇！嗰个即系。攻击任志强嗰、那个情况咧，就 蜂拥 哇就蜂拥而嚟，包括喺上海嘅好多党媒，或者仲有就新华网友啦，我记得环球时报亦都有啦，落到嚟广州亦都有啦，即系譬如嗱，有啲 就嚟啦， 系啦，譬如啊呢个咩咧，嗱，譬如嗱，好鬼文革噶，譬如新华网有一篇叫做咧乱放炮的任志强，党性去哪儿了？人民网有一篇咧叫任志强同志，你正在演出一场机会主义。闹剧嗱，广州咧就直情咧将任志强咧就比喻为禽兽，话佢禽兽都不如。上海咧亦都咧有上海嘅东方网咧，亦都指咧就系话咧，佢话就用8000万党员啊嘅耻辱啊，呢个任志强系8000多万党员嘅耻辱，或者咧系啦，或者对党忘恩负义啊，处处抹黑。污蔑党啊，又或者咧违反国安法，共青团又走晒出嚟，哇！全部一起公出嚟公知啊！ 但系呢啲好经典嘅手法， 呢个咪大家都即刻联想起咩？ 文革 咯， 系咯， 同文革系一模一样。 佢从来都唔好改变个手法。 系啊， 你记唔记得以前中学学个 physics 物理学，其实佢个嗰啲 equations。即系嗰啲方程式系好简单嘅啫，但系咧佢每次都搞到好复杂嘅。你只要搞懂边个放落边一个即系 variables 嗰度，你就已经 OK 噶啦，好简单嘅啫。最后个方程式，所以中共都系从来都系嗰套嚟噶。但系个问题就 系 佢每次搞到好复杂， 万变不离其宗，系啦。 佢搞到好复杂嗰阵时候，你搞懂咗之后，哦，原来系咁。 系啦，咁然之后咧，搞這個呢个咧，嗱，头先讲紧仲系上半 part 啫，上半 part 啲咩叫上半 part 咧？就喺两会前嘅，咁嗰啲全部。咁然之后所有啲人就睇到几样嘢喺上任志强呢个古仔嘅上集里面就睇到咩咧？就系睇到成个中宣部嘅系统一齐出嚟咧。就系喐呢个任志强，跟住然之后，大家就会联想起任志强幕后究竟有冇系边个系佢靠山？其实我唔系好认同呢个黄岐山系靠山嘅，最多都系老友记或者呢、這个即系我哋头先讲过，即系一个亦师亦友咁样嘅人。咁但系好多人就联想呢样嘢，同埋就然之后第二样嘢系咩？所有即系。喺度食花生嘅人咧，就喺度睇啦，就系喂等紧两会啊，睇下两会有冇一啲大动作出嚟，系喐呢个任志强，譬如话喐佢咩？譬如话开除佢党籍， 或者直情系底部佢，然之后准备咧，即系用呢、这个可能用反党嘅罪名嚟入佢，咁大家咪就然之后咧就坐喺度咧，就等睇呢一个即系呢个呢场戏吓，究竟预期系咪呢个咁嘅结局？嗱、我哋等阵咧，嗱休息一阵先啦，休息一阵翻嚟咧，我哋讲埋任志强嘅下集俾大家听。北京，中国历朝帝王权力的中心，饭店笑看人情冷暖，见证朝代更替。热丝吴雪儿在北京饭店与你论论尽国情。北京饭店， 右左边，北京皇城，副左边，两个他妈的。 好啦，又翻到嚟呢个咧北京饭店啊，咁啊第二节，咁啊今日记住提一提大家咧，就 Q 爷喺呢个温哥华系啦，咁啊所以咧就杰斯同埋雪儿咧系顶住先啊，顶住等啊四月十一号等啊 Q 爷翻嚟。咁我哋头先讲过咧就系任志强嘅故事啦，吓呢位网络大 V 啦，咁啊仲有咧其实上集咧有一样嘢漏咗嘅，就系咧喺两会之前咧。佢就有一朝起身咧，就即系发现咧呢个佢个微博嘅account 咧，就已经系俾人哋 block 咗噶啦，封咗噶啦，封到而家都封咗噶。咁啊，什么叫大 V 咧？就喺中国其实有好多呢啲咁嘅好友，即系喺微博有啲 account 咧，其实就好多我哋英文叫 follower。即系好多追随者，咁啊、大任志强有几大咧？有大约有3800万个追随者到啦，吓、即系佢如果你当佢一个党咧，佢都系少过共产党一半到嘅啫，共产党大约8000万，咁佢都接近4000万噶、都差唔多有4000万个任志强嘅党员噶，咁所以啲大 V 过往咧，其实就喺中国就好受政府关注嘅，譬如话我哋见过以前啊薛万子嗰啲啦，吓咁即系都系后屘都系被即系被打落嚟啦，因为就系你成日乱噏嘢，你噏嘅嘢其实就唔同，好似杰斯啊嘛，杰斯噏嘢可能得几廿人听嘅，大佬阿任志强写句嘢咧就3800万人睇到嘅，咁所以咧就。跟住咧，佢嗰個即係被各大傳媒媒體攻擊完之後咧，官媒攻擊完之後咧，佢嗰個 account 就已經刪咗。咁刪咗就去到兩會大家就等睇戲。咁但係 以為佢會被整頓， 嚟咗個反高潮喎。喺兩會度咧，冇人整佢。不特止，仲有人攬佢。揽佢嗰个仲系最高领导人吓，咁、你即系呢个阿雪儿可以讲下啦，啊，即系点样揽佢记唔记得咧？ 佢好似就系话，即系叫佢哋停止再攻击即系任志强啦。 系嗱，你第一个见到嘅迹象咧，就喺政协会议开幕嗰日嘅，咁跟住咧就余正声读完个报告之后咧，就有个喺个报告度，其实佢都已经有讲啊，就系、余正声嗰个政协报告嗰度就强调呢个包容。不同的意见、甚至讲过就是什么呢，鼓励大家呢就是讲真话道实情嘛、然后跟住呢 我呼应任志强讲的 话没错，即是大家就会联想到啦，咦，那任志强有不同的声音，那就是不是攻击他、个方向就走咗去包容佢嗰个方向嗰度啦。咁、然之后跟住咧喺3月4号，即系第二日咧，习近平参加一个咧民建工商联组嘅讨论会嘅时候咧，亦都再一次讲咧，就系讲真话，道实情。咁阿习系点讲咧？阿习就话对民营企业家嚟讲，咁民营企业家任志强就已经系啦， 佢地产 系啦，因为佢就搞地产噶嘛。佢话就对民营企业家嚟讲咧，就系讲真话，说实情啊，同埋咧就系即系仲有咧就系进一啲咧有建设性嘅言论。咁佢话遵纪守法办企业，光明正大搞经营。 咁呢个咧就系习近平嘅讲话。咁即刻咧，全部睇戏嗰啲人咧就知道个方向喺边度啦，好清晰啦。个方向就系咩？即系刘云山衰咗咯，又 系啊， 咁所以咧， 成一啲人民内部矛盾嘅问题啫。 系吓，呢个人民呢、這个算系人民内部矛盾同矛盾。 系啦， 吓， 因其实有分别嘅。 系有咩分别咧？ 嗱，好经典嘅两种，即系通常一个社会出现一啲问题嘅时候， 嗯， 佢有两个定性，通常就系人民内部矛盾啦，一下咧就系敌我矛盾。 嗯， 人民内部矛盾咧。就是很 easy going 的，即是你内部有些什么不对的讲到啱，就是 好像正常的社会里面解决问题这样。其中一个就是好像旺角事件。 嗯、 你看到哇初时梁振英讲到很犀利的， 又暴乱啊，一会张晓明又说这个是港独啊，是不是疆独啊，上纲上线将它一步步升级的。但是跟着两会那里他就首先就是、个通单张德纲就说可以解决的问题，即香港是 有矛盾，但这些不是不可以解决的问题。 嗯、 跟着再李克强 后来在记者会那里都说香港人自己可以解决自己的问题的。 嗯、 你可以看到完全通单了，还有、哦、这些小事来的。这个就是、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方法，就是将它大事化小事化无。 嗯、 但是如果敌我，即如果你将一个问题搞到敌我的时候，即是原来对将一件事情讲到越来越严重的时候，因为当敌人的时候，对共产党的概念来讲，我可以对你做任何事都是合理的。 嗯， 那所以 那件事就会变得很严重了。即好像你文革，其实很多时候所谓的拿他出去斗有芝麻绿豆的事嘛，但可以斗到很严重的，就是这种上纲上线。所以为什么就说在即中国社会里面，虽然而家我哋大家觉得仲进步咗啦，大家嘅生活都好似好好，同一般嘅社会冇乜分别啦。咁但系你真系问啲中国人，我问过一个高官嘅话，即系其实咁你觉得咁你唔使走啦，你而家喺呢度中国里面住得几开心？ 系， 佢话你冇出事咯。 嗯， 即系咁点解唔好出事？即系话如果出事嗰阵时候，究竟佢系将你变成一个人民内部矛盾啦，因为敌我嘅矛盾。你就会随时可能是生与死的分别。 是 啦， 这个呢就是即是为什么回到头先，就是我第一次的时候揀的那只歌啦 ,Hometown Glory。其实如果你问很多中国人究竟个国家、究竟、对自己的国家究竟对自己带来一些什么的光荣呢，他真的想到拗爆头搭。同埋你看看今时今日的中国，即是刚才你都呼应了，我们现在不是讲五千年的中国，我们讲在六十至七十年共产党统治之下的中国。其实他中国人你说有什么光荣呢，其实你问他的就是很多人就是努力得低头搵到钱，搵到钱之后怎么他其实就是行出去出面移民搵一个继续可以下一代安身立命的地方。你其实由即是返返用脚投票的那个道理，就是说喂，其实他已经话俾你听个国家其实但冇乜嘢光荣大佬俾佢。即是如果你夹硬你要我话讲一声俾大家听，究竟中国我呢六七十年嘅中国，我最中国人最光荣嘅一样咩嘢呢，我要勉强话俾你听，就是我生活喺中国即是呢二十几年，我即是体会到一样嘢，最光荣嘅一样嘢就是令到每一个中国人练就一身好武功。就是咧，即系对，即系好相信呢个，但系自己生活嘅地方系一个好似一个弱肉强食嘅森林，自己要好好装备好自己吓，唔好讲任何即系道德高尚嘅嘢，最紧要其实就系生存。OK， 嗰个生存就系即系包括医好个温饱啦，或者仲有咧就系啲权力嘅斗争啦。无论你即系喺政府入边做嘢又好，或者喺呢个中国嘅社会里边生存啊，点都好咧，即系抌低好多嘢，但最紧要其实就系打赢人哋。即系呢个系一个大道理。咁我谂最光荣嘅就系令到中国人好硬正啊！即系譬如今时今日啲香港嘅年轻人，佢哋成日讲，佢话喂而家中国啲经济好唔掂，我哋等紧中国滋爆，唔知大家有冇听过滋爆啊？即系呢个名词， 呢啲系咪又 支拿爆炸啊？系啊，支拿爆炸啊嘛！咁我成日都同啲年轻人分享，香港年轻人分享，我话喂你爆佢都未爆啊！我话你知唔知中国人几挨得先？我话你得闲睇下中国嘅历史，譬如你翻翻明朝二百几年 经历过无数咁多荒谬绝伦嘅皇帝，跟住个社会又东闯又西闯，系咪先？啲人都可以生存二百几年，喂，中国人其实好鬼捱得噶。然之后闩埋门，其实喂，就算海禁锁国、海禁乜嘢都好啦，喂，佢唔会反个政府，跟住然之后好捱得，跟住继续咧啊，即系为自己嘅温饱解决问题，跟住咁继续可以生存落去一代又一代。咁所以我话你爆佢都未爆啊，即系呢个就真系系一个好有中国特色嘅一个咁嘅情况咯。 中共特色啦，要分开。其实我反而系咁睇，即系我其实我觉得佢令到中国人越嚟越弱。 嗯， 因为佢所做嘅嘢，你正系刚才形容嘅嘢，即系的确而家发生嘅事。 嗯， 就系其实中国人系变咗去推向一个 state， 即系一个状态，就系一个去生存 survival。其实呢个就系兽嘅状态。 嗯， 佢唔系人类社会嘅状态嚟嘅，所以其实长远嚟讲，佢会将我哋嘅社会 扭曲啦，或者就系好多即系 你变咗冇法子再运作。我哋成日香港好中意用一个名词叫可持续发展， 系可持续发展。 点解所有嘅极权佢哋被称为反人类？就是、因为人类社会如果按照呢种逻辑去运作嘅时候，到最谂系死路一条。即、就、系、是、好似点解江泽斗？其实其中一个原因就系中国嘅社会已经走到一个死胡同里面，你咩嘢？而家你睇到中国经济，你用咩嚟救佢都救唔到啊！你根本而家就睇下习近平点搞嘅啫。 系 系啦，所以佢已经去到嗰个位置。你其实我哋我今日见到即系话一啲有教养嘅人，佢十个有特性嘅嘢，即系其实嗰啲譬如好似你忍耐啊，有克制啊，有即系为他人着想啊，守时啊，即系呢啲冚烂嗰啲喺共产党嘅社会里边系叫你可以唔使嚟嘅。 系啊。所以其实你如果你明白这个道理，其实你就可以解释到很多今时今日即是中国人的行为的。即系首先要大家，即系一定要明白呢样嘢。即系譬如话，嗰种自私嘅心态啊，点样嚟啊？或者就系嗰种即系好多时其实都系由嗰个弱肉强食嘅角度去睇啊，咁最紧要搞掂自己啊，但系人哋有事，人哋嘅事啊，等等啊，好多呢啲都系会咁样。 其实听落嚟好似好 make sense 咁样，但系我点解嗰阵时我哋雨伞运动咧？但系竟然提到狮子山精神，咁当然可能即系见仁见智，好多人会同意或者唔同意。但系狮子山精神的确系即系当时即系香港一个难民嘅社会，即系以前啦吓，我哋嘅上一代多数都系嗰边走落，即系中国里边走落嚟。咁但系当时狮子山精神都系话即系守望相助， 人人为我 共济， 我为人人， 系啦， 唔坐烦嗰句， 系啦。其实 game theory 即系博弈论都系咁样，即系话一个社会要互相帮助，佢先会达到最 maximum 最高嘅一个利益咁样。咁所以即系而香港嘅八十年代经济奇迹，其实都系引即系见证咗呢个咁嘅理论，即系呢个咁嘅做法行法系可以整个社会起嚟。 嗯， 你反而你而家见到好啦，我哋回归咗之后，咁大家真系开始慢慢真系走向嗰个方向，共产党叫你上嗰种思维，即系比较自私啊， 国家自扫门前雪嗰个咁嘅思维咯。 系啦，而且指鹿为马，即系原来咁你睇下香港嘅即系成个情况系，你觉得系以前嘅好，即系而家唔好讲话系港英，即系英国或中国，即系你净系 compare 香港嘅一个社会，你中唔中意以前嘅？因为而家即系呢个社会嘅氛围就 系、是。 好简单， 系即如果你系任志强嘅事件咧，其实睇到个历史，中国嘅共产党个历史系即系重复又重复嘅，即系令我又再谂起另外一个人啦，即系如果譬如话其实五六十年代都走过一个类似咁嘅人出嚟，就系我唔知树儿有冇听过楚安平啦，就系呢个光明日报嘅当年光明日报嘅总编啦，佢有一篇嘢咧，其实咧就同大家嗱即系。翻去任志强讲嗰个就係话喂媒体系咪姓党，喂其实呢楚安平呢喺五六十年代呢就要讲，就已经讲过讲个相类似嘅概念。佢讲嘅嘢更加大㗎，佢呢就係喺五十年代尾，佢呢就写过一篇文啦。楚安平呢就係一个呢好感言嘅人嚟嘅。即係譬如后嚟佢曾经有一句金句呢，我就好印象深刻。佢讲过一句金句呢，就係叫做呢，佢话自由呢样嘢呢喺国民党嘅年代呢就只係多与少嘅问题。但係去到共产党嘅年代呢 就是有和冇的问题。哇，这个呢简直真的去到而家都仲是铿锵有声。咁呢即是佢一个好感言的一个唔系共产党人嚟噶吓，佢系属于无党派人士啦。咁、然之后咧，佢就系《光明日报》嘅总编啦。咁喺五十年代尾咧，佢写咗一篇嘢吓。咁佢其实系响应紧当年毛泽东咧讲过大明大放啊嘛。大家有唔同嘅意见咧，就攞出嚟讲啊嘛。嗱、呢个咧就即系等于头先啊习近平讲啊，即系咧就大家要吓、open talking。啊！呢、这个民营，就算你系民营老板咧，最紧要就系有唔同嘅意见。啊，我哋共产党好包容嘅，包容唔同嘅声音嘅。咁佢啊，楚安平当年就相信毛泽东呢句说话啦。咁跟住就写一篇文，嗰篇文好出名，就系、是《党天下》啊嘛。《党天下》咧就系话咩咧？佢话佢咧就话咧啊，呢、这个共产党咧即系解放中国就已经都接近十年啦。啊，1957年到佢写呢篇文嘅，1949年解放嘅，接近十年啦。呢、十年有咩变化呢？呢十年就系你睇翻喺开国嘅时候，喂，呢、这个总理嗰个位啊，或者仲有啲仲有啲咩咧？仲有呢个人大啊等等啊嗰啲咧，有好多无党派人士嘅，吓、共产党好包容呢、这个即系党外人士嘅。咁但喺十年之后咧，喂，全部变晒花瓶。吓、咁佢话喂，总理仲有十几个位喺度，一个党外人士都冇，跟住仲有咧就系、是、呢、这个人大又差唔多咧，一定要系共产党人先可以做得，咁啊只剩翻咧政协咧，即系咁嘅花樽位咧，先所以咧有党外人士。咁佢话究竟呢个天下系党嘅天下，亦或系家天下咧？就叫共产党搞清楚。哇，佢写完呢篇文之后呢，佢嘅收场就惨啦。佢就冇呢个任志强咁好啦。呢、这个冇当年嘅，即係当年呢个呢毛泽东就冇呢、这个啊习近平嗰个气概。咁同埋呢就係、是、喂，跟住大家知道啦，反右跟住之后毛泽东就出嚟一个180度转，就话引蛇出洞㗎嘛。跟住之后咪将所有呢、这个係阳谋不是阴谋啊。然之后呢就将呢啲呢啲咧，即系噏嘢嘅人咧，全部打为右派。咁、然之后，楚安平嘅收场咧，一路挨到去文革嘅年代咧，佢系失踪咗嘅。到今时今日，系冇人知道佢点样啦。应该正常就应该死咗噶啦。但系点样死咧，冇人话到俾你听嘅。咁、有啲人就话佢其实已经有少少精神错乱嘅。如果你睇好即系好想知道楚安平嘅故仔咧，买翻一本。张颐和嘅书即系呢个两大右派啊，张伯钧其中一个张伯钧啊嘅个女张颐和，咁啊张颐和第一本书好出名噶嘛，大家仲记唔记得？往事并不如烟啊嘛，呢本书咧喺中国系禁书，跟住然之后嚟到香港咧。有个香港版，香港版咧就再改个另外一个书名，就叫《最后的贵族》吓，因为佢其中一个 chapter 讲嘅《最后的贵族》咧就系讲康有为个女啊，康同璧啊，我仲记得，咁啊讲康同璧喺即系呢个佢个姨姨，佢喺细个嘅时候点样睇即系呢班，其实一度都系讲紧好多嗰啲。党外嘅人士，其中一个古仔就系讲楚安平，咁佢讲到咧就系、是、好印象深刻，就系讲到佢打为右派嘅时候，乜嘢都冇得做啊！楚安平咧其实就已经系去到一个精神错乱嘅地方，咁有阵时佢话细个见到呢个楚安平叔叔嚟到屋企咧，就多数咧就张伯钧佢嘅爸爸妈妈，张颐和爸爸妈妈咧就都会俾啲牛奶佢饮啊，即系好多好 touching 嘅嘢，咁然之后咧佢就话最后就系喺文革嘅时候咧，最后。收到的信息就是说他有一日不知行了去哪一个湖那里在北京，然后呢就跟着就不见了人了、然后跟着他究竟去了哪里没人知道，到今时今日都是一个谜来的、这个写过很多好即是批评共产党的文章是写得很好，当时其实即是因为还是解放之后的十年，所以其实很多党外的人士还是抱着一种好戆居嘅心态噶嘛，觉得就 系 我哋会好想个 系 啦，进谏好想个国家好，跟住然之后咧咪进言咯。咁但系去到50年代尾，大家就知道啦，呢啲即系所谓右派刮为右派嘅人士，后尾嘅收场就非常之惨啦。咁所以其实咧，即系同雪儿讲嘅一样嘅，那个中国嗰个共产党嘅历史，其实系不断 即系重复又重复。所以嗱，今时今日嘅人可能学精咗噶，就系话你吸即系今时今日喺中国生存嘅人咧，咪喂大佬佢醒咗好多啊。譬如话，就算喺两会之后见到余正声嘅讲话，见到听到呢个习近平嘅讲话，喂，究竟会唔会有啲人真系咁笨，走去跟阿任志强？喂啊，原来即系多进言啊，咩啊，会包容你啊？会唔会你估会唔会即系好多人会跟住任志强咁样乱咁啊批评个政府咧？ 唔会 嘅， 系因为佢系有预谋去做噶嘛，同埋即系我觉得其实任志强嘅事应该俾习近平一个启示， 系 因为而家佢哋就系两方都系用一种党嘅思维模式去斗噶嘛， 嗯， 咁所以其实。任志强佢讲呢样嘢，佢并唔系真系基于一个我相信民主自由，我相信呢种即系，所以我需要发声。佢并唔系咁样，佢其实佢背后想帮习近平去讲话官媒系要性集 ， 所以佢仍然系跳唔出嗰个共产党的思维去讲。 雪儿讲得好啱噶呢样嘢， 系啊，咁所以 系啊， 所以佢点解咁到最后尾？佢一咁讲嗰阵时候，好啦，你咁讲咁玩啊嘛，好，刘云生嗰边我又同你再玩咯，佢、再玩，佢全即系将你因为中宣部指令就系攻击人噶啦，系咪先？咁所以佢攻到佢要习近平出嚟叫停，咁你可以知道嗰个力度，即系话如果你用你喺共产党嘅思维里边，你一招我一招，美玩美聊， 系啊，美玩美聊啦。 咁然之后就系、是、即系你会发觉系解决唔到事情。 嗯。 所以习近平应该对呢件事情有啲反思， 有啲反思，反思啲乜嘢咧？ 就系中共系唔可以再继续落去咯。即系而家佢其实我觉得佢个老友罗宇都叫佢噶啦，结束一党专政啊嘛。因为问题就系我哋成日讲嘅可持续发展，如果以呢个中共嘅思维模式，社会系发展唔到，而且你做落去，你只会变得即系好似佢哋话以暴系唔可以逆暴。你暴力，你玩暴力，佢比你玩得更劲。 嗯， 咁你咪睇边个到最谂系冇人性噶，你只可以就一败涂地。 但系你头先讲嗰一步，其实系一个非常之，即系你要首先要习近平要好有决心先可以做得到，即系呢一步咯， 结 束一党专政。客观环境你觉得有嘅？ 你净系睇个 economy， 我谂而家全世界都睇住佢， 系 佢点样去做？即系其实上集都同 Q 亦即系大家讨论过呢个问题。 嗯， 因为而家你睇下，即系佢而家国内经济唔得噶啦 ，GDP 今年都可能 系啊， 即系黑石嗰个私募基金都predict 佢会今年可能系不保五啊嘛。 不保五，但系李克强讲我出嚟就六点五啦。 但系佢冇讲到佢点解点样可以。 佢嗰句说话好语重心长嘅，即系佢其实话俾大家听就我做假数我都会做到六点五嘅，大家放心，一定唔会跌六点五嘅。 系冇意思。咁所以你呢样唔得，你嗰个stock market， 即系你嗰个股票市场又唔得。佢本来希望通过股票市场去救市又唔得。好啦，而家人民币喺度跌，佢止唔到血，因为好多嗰啲钱出嚟，即系当中包括都系江派嗰边，佢一定会玩佢，系咪先？而且再加上佢自己亦都要逃走啦，所以嗰啲好似头一两个月嘅即系资金外流都系好犀利， 即系仍然都好犀利啊！唔系接近大约应该二万亿两万亿人民币阻紧啦。如果我突然间我冇个数据喺度，但系我记得一月份系好犀利嘅，然之后二月份就稍微好翻少少。吓，即系嗰个储备嘅流失啊，等等啊， 咁所以变咗佢冇法，即系喺佢点样止血，所以人民币只可以落，当然佢可以继续印钱啦，但系继续印钱只会再 dipping 个，即系再令嗰个问题再更发生更严重嘅问题啦。咁所以你睇到方方面面，当然全世界系唔希望人仔冧嘅，因为佢会牵涉到整个世界嘅经济啦。咁但系个问题就系而家就，所以当时就话。因为呢个整个经济而家出现咁嘅情况，就系过去嗰二十几年啦 ，especially 即系做出嚟嘅结果。当然，习近平佢上咗去三年，佢即系就算佢有嘅贡献都可能系相对嚟讲少，但系总之你睇到呢个体系，佢系带领到嗰个经济去到呢个今刻呢时呢刻嘅时候，你只可以接咗佢之后。俾翻個 credit 俾，即係世界會覺得，你係用一個新嘅系統嚟去玩，咁可能俾翻啲時間你，係啦，睇下你係咪又做唔做得出嚟，係啦，你一定要 buy credit， 即係你要俾人哋一個信心，我點解要俾時間你去做呢樣嘢？ 嗯。 但呢、這个但我就话如果呢一步即係要做呢一个咁嘅决定呢其实係一个要下一个好大嘅决心啦。咁我咁过往三年其实即係习近平俾我嘅感觉其实都系就系、是、你见到佢好想去话俾人听佢唔系清朝嘅嘉庆佢系清朝嘅雍正。咁但系即係我去到今时今日我都觉得就系话即係要睇佢嘅魄力。我成日我就用嗱三年总结我对习近平的感觉呢我好不同我用四个字可以形容、嗯、我形容习近平就是仍然都是一个眼高手低的人。咁、 嗯、 但是要再睇埋剩返即係睇下佢 睇 佢嗰个硬正嘅程度係去到边度啦。咁、嗯、我哋又休息一阵啦我哋返嚟第三节可以继续呢即係讲下其他中国嘅话题。北京，中国历朝帝王权力的中心。饭店，笑看人情冷暖，见证朝代更替。杰斯吴雪儿在北京饭店与你论论尽国情。北京饭店。 要革命，不跟皇族；不革命，不跟他们。 好啦，翻嚟第三节嘅北京饭店啦，咁、嗯讲任志强就差唔多啦，不过咧我都要补白一句咯，就唔好误会咗任志强系一个什么好人咯。嗯、OK， 其实咧就即系呢个系权力斗争嚟嘅咋。任志强咧过往咧就话俾人哋听吓，就譬如佢系反对呢、這个即系六四啊，六四春夏之交嘅事件咧、嗯，其实佢系撑政府啊，撑、嗯、支持镇压啦、啊 嗯， 又或者咧就系即系不支持呢个西方民主呢个模式喺中国发展啊等等啊吓，所以共产党员嚟噶，大家要记住，咁所以咧都系一个咧黑社会内斗嘅事嚟嘅啫，所以唔好搞错咗任志强系一个咩好人，咁咧呢个即系呢个习江习嘅。权力斗争咧，就将会继续咧延续落去噶啦。咁嚟紧咧，我谂咧就焦点就会摆翻喺啦，譬如话即将又会有呢个北大河嘅会议啦，跟住仲有咧就系十九大嘅人事变动啦，刘云山仲会唔会继续可以留任啦？都睇彭会噶啦，呢样嗰样咁啊，所以咧就 中国嘅经济， 中国经济 而家都系，所以佢哋有人 焦点就系中国经济 系啦，两会嘅。三个焦点经济经济再经济其实现在大家都在看因为当时你知道、共产党赶走国民党也都是从经济搞冧他的嘛所以大洋一夜之间冧了好像500倍嘛 是你看到昨天譬如张高丽继续都、出来讲张高丽就在另外一个场合叫做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6香港的新闻都有报道继续都是说是有下行的压力咁但係呢就即係从一啲譬如话用电量啊耗电量啊就业啊固定资产投资啊财政收入啊城乡居民啊可支配嘅收入等等咁睇、到呢就仍然係海阔天空嘅、虽然今年係即係呢个好似李克强话斋嘛，希望系大过困难噶嘛，仍然系好有希望。咁、所以咧，嗱、呢个咧，即系喺我记得啱星期六晚，我喺 D 一八嘅春茗啦，咁啊撞到咗自己，有啲自己有成日都话，佢话喂，即系杰斯，点解成日喺香港嘅新闻啊见到咧，即系同即系都仍然啊见到中国嘅新闻，讲到中国即系其实都仲系一片好景噶。咁但系点解即系同我听北京饭店又好唔同啊？咁样咁所以即系嗱呢个其实就呢个我想第一样嘢，我觉得就系香港传媒嘅责任啦，吓、特别系嗰啲咁嘅 CCTVB 嗰啲啦，吓咁、你睇亲都系噶，成日就攞中央台啲新闻攞嚟 call 啊等等，咁同埋就系、第二样我谂就系、当你真系你喺其实你喺内地生活就会先即系。你先可以真正係睇到嗰種壓力啦。咁你知道，譬如話即係黨媒嘅控制嚇、即係報導所有民生嘅嘢啊，同你實質見到或者喺度生活體會到嘅嘢 是两种不同的世界。咁今年是好明显个经济呢是个压力是好大的。即是譬如说返返去我啱啱最近就製造業，譬如話我哋經即係啱啱過咗好多好幾個展覽會啦。咁三四月其實譬如話今年嘅三四月咧，就落單嘅情況更即係比以往係真係差咗好多，靜咗好多啦。 有幾個 percent 嚇？ 即係大概你覺得跌咗幾多成啊？ 唔係單位數字咯，係雙位數字咯，只可以咁講話俾你聽。同埋啲嘢行得好慢咯。譬如話咩叫慢咧？我哋譬如話三四月我哋會攞到好多。报价或者见到我哋啲外国嘅客人，无论喺欧洲或者美国嘅客人，即系譬如话会好急扯住你去报价，跟住尽快要落单啊，赶住几个大嘅节日啊等等。咁今年见到就系、是。首先譬如话个大环境，其实全球嗰个特别系个消费嗰个指数其实都下跌嘅。即系个意欲消费个意欲其实都下跌嘅。咁即系呢个包括喺欧洲同美国都系。咁同埋就另外一样嘢就系同呢个中国嘅制造业嗰个成本越嚟越高有关啦。咁譬如话今年其实我系喺展览会，即系譬如话去同好多外国嘅客人碰头，其实都分享过即系而家嗰个形势俾我哋听。其实今年好多，首先就系好多展览会，各行各业嘅展览会，其实都系你会见到疏落咗好多嘅，行展览会嘅外国客人系少咗好多。咁第二咧就系、是。好多嚟香港，譬如最近即系啱啱过咗嘅钟表珠宝展喺，唔系就珠宝展喺香港嘅，我哋见到好多外国客人嚟到都唔系行展览，佢嚟到咧就系翻上大陆做乜鬼咧？就系、是、买机器。咁好多鬼佬都同我讲就系、是、话，喂。大佬呢半年開始其實已經即係我之前都講過就係醖釀緊一樣嘢就係、是、喂譬如話喺歐洲其實已經有多人係將啲單帶翻去歐洲做，因為即係你一上一落此消彼長啊，中國嘅成本增高。欧洲的经济一路即系转差，咁个成本其实拉翻个欧洲的最低工资啊等等啊，咁其实好多嘢系差唔多嘅。咁、然之后再悭埋啲 logistic 啊等等，其实就好多人就开始谂咧喺欧洲咧就做翻厂。即系我譬如我哋见到近嚟啊，譬如有多制造业啊翻去德国嘅厂啦。吓、啊，即系呢个系以早十几年都谂唔到，系好事嚟噶。即系 quality 有保证。 系啦，雪儿讲，我有个德国嘅客人，正同我讲，佢话我而家啲客都唔知买几开心啊。 嗯， 唉，终于见翻 Made in Germany 啦。 系啊， 系唔使再引你哋嗰啲 Made in China， 佢真系咁样同我讲。咁啊系啦，咁啊翻翻去德国有厂啦，做紧生产啦，意大利嘅南部有厂啦，或者甚至东欧有厂啦，甚至仲有就系、是。同嚟緊有一單新聞，大家可能都冇乜留意嘅，就係奧巴馬即將訪問嘅國家都有關係啊。譬如話美國嘅單會將會咧，其實喺未來嘅趨勢會走咗去邊度咧？中北美洲、拉丁化。譬如話奧巴馬即將訪問古巴，古巴咧就係我哋香港成日話背靠祖國，第日古巴人開始而家講緊就咩背靠美國啊！咁、然之后呢美国呢亦都好欢迎即係呢有一个后喺个后栏度呢有一个咁嘅国家有一个平嘅劳工劳动力，或者仲有呢就係、是、一个哇有好多土地可以跟住可以发展等等。咁你见到呢古巴喺个地方啦，或者甚至亚洲呢边嘅今年个势都会非常之好嘅缅甸啦昂山素姬嘅缅甸啦。 咁平啲即係嗰度啲工资即係嗰啲系咪可以即係有 更加平好多啦。嗰度你请四五个工人等于而家中国请一个工人大佬。 同埋越南係 啦，越南柬埔寨其实就已经都发展咗一轮，咁但係呢就特别柬埔寨我会比较清楚少少，因为我最近都喺柬埔寨啦，咁就是成本会平，但是那个我而家都唔可以完全将啲订单系摆晒喺柬埔寨度做，因为其实嗰个工人嘅技术啦，或者仲有呢就係即係工厂其实要讲配套啊，譬如咩配套呢你即係 佢有个问题嘅，譬如话我哋举例我做钟表珠宝嘅包装啦，咁我哋需要好多譬如话啲原材料，譬如布料啊、或者纸嘅料啊嗰啲咧，佢而家都仍然都系要靠中国入口，咁所以咧其实嗰个成本只系会其实系悭咗喺土地同埋喺个劳动力嗰方面，但系其实譬如话啲材料嘅成本咧，其实冇乜点悭到，咁但系呢个都唔系问题，最大问题咩？就是工人的技术未达到一个要求，同埋其他的配套啦，你周围发觉冇乜其他的厂啦，譬如话，即系我哋喺东莞，点解话东莞仍然有，暂时嚟讲都仲系即系好吸引嘅地方，就系话，喂，你做工厂系好需要其他嘅配套，譬如话你做完啲货，你都需要纸箱噶，咁啲纸箱你都有纸箱厂噶，但系喺柬埔寨你好难揾到啦，譬如话你就算揾货柜车运货，你喺东莞一定有啦，成个系统已经喺度 logistic， 咁但系柬埔寨你可能要等好耐啦，诸如此类啊，咁所以同埋交通啊、公路啊咁呢啲嘢，即系都系未成型，咁所以都要一段时间咯，系啊，但系个趋势就一定系向咗即系呢啲咁嘅地方啦，咁但系即系所以翻去就系中国嗰个制造业其实面对嘅竞争已经唔系再系喺国内厂与厂，或者甚至早几年嘅珠三角对长三角。而家系讲紧中国整体嘅制造业要面对整个世界嘅竞争，包括喺东欧或者喺嚟紧嘅，譬如话拉丁嘅国家，譬如墨西哥啊，或者最有吸引力嘅古巴啊等等啊，呢啲全部都系中国嘅对手，或者仲有东南亚嘅缅甸、越南、柬埔寨呢啲咁样咯。 其实我听古巴嗰度好有 potential， 因为佢对住系佛罗里达嗰边啦， 系啊 ，Miami 嗰边啦， 佢有高铁已经 extend 去嗰边，同埋最近系开放，所以咧 Miami 嘅地即系 Florida 嗰啲地咧。 是啊，如果你去过 Miami 你就知道，首先古巴其实就算美国和古巴断交了这么多十年，你长在就算以往呢，美国人其实成日都会落古巴的。落去风花雪月啦 ，OK 野游啦，或者仲有就 系 佢嗰个，因为同埋美国人觉得嗰个 culture 啊，个 culture 系好接近啊，譬如话大家有个棒球嘅文化啦，或者大家仲系讲英文啦，同埋嗰个即系嗰个脑嘅 frequency 其实系，喂点都近过美国人同中国人先啦。如果美国人同中国人嗰个 frequency 搭得通。过往呢三十年就唔使香港人做个中间嘅桥梁啦，咁所以呢啲嘢呢，即係所以美国人觉得好流水呀，即係如果你背后如果搞得掂啊，今次奥巴马去完古巴搞掂卡斯特罗个細佬，跟住然之后呢通咗之后呢，喂就嚟㗎啦，你其实而家即係好多人冇留意，就係譬如话过往呢四五个月其实都系㗎，喂你睇到古巴嗰个状况呢，係返去八十年代初，即系邓小平啱啱上台嘅深圳，非常之似噶。你每日见到美国同古巴嘅关口咧，你见到多啲美国人开始咧，系带啲彩电啦、这个洗衣机啦，喂，真系翻翻嗰啲岁月噶。吓，跟住带啲夹啲物资入去古巴啦。咁古巴就旧年开始这个私人嘅物业可以做买卖啦，以前系唔俾卖楼嘅，你有层楼系唔卖得噶。咁而家开始有一啲市场经济走出嚟啦，或者你见到美国嘅肯德基啊、麦当劳啊嗰啲又开始入去啦。嗱，开始入古巴，喺亚洲咧就开始旧年咧就入呢个缅甸啦。咁、你见到呢啲咧深圳模式嘅嘢咧，全部咧就喺呢啲缅甸啊、古巴咧又再发展起嚟，呢个一个循环又循环嚟嘅。然之后嗰个制造业咧就会开始兴起啦，就开始蓬勃啦。因为譬如话你有好多好平嘅土地俾你起厂啦，仲有大量好廉价嘅劳工啦。嗱，呢个系一个恶性循环嚟噶。第日你就再过多二三十年，你就见到古巴乌烟瘴气啦，治安好差啦，有雾霾啦，重新再见到呢啲嘢咧又出现过晒。 希望啲人唔系再重复呢个模式，但系有个。Tips 就是Florida 而家嗰啲地咧，我唔知系咪全部 都贵咗噶， 但系佢仍然系即系话面包平过面粉，所以即系佢哋话一个熟地 即係佢價錢仲平過你嘅生地。 是不 是啊，现在。 OK。 现在啦。所以呢如果古巴开了呢这个都是。因为其实美国的土地都是会譬如好像你说 San Fran, 即那些那大、嗯、大城市他们的土地已经很贵了。 是啊。 Florida 这边。 同埋他很有个土壤的。 跌了的。 即是你讲的就譬如说美国的单呢其实如果大家有即是如果有很多朋友是做foreign trade 啊同美国有同美国做很多贸易你就会发觉其实譬如话喺 Florida 同埋喺 Miami 嘅大部分人都唔系讲英文嘅，系讲 Spanish 啊，讲西班牙文啊，佢好 Latin 嘅，因为嗰啲人其实都系个老豆老母系移民啊，由呢个墨西哥啊，或者哥斯达黎加，或者系呢个巴西啊、阿根廷啊嗰啲咁嘅地方系 flag 过嚟即系 Florida 噶嘛，咁所以其实你而家叫佢再翻翻去即系。喂，即系将所有嘢搬去古巴做咧。喂，佢真系开心到系瞓觉都可能扎醒啊！因为唔使再即系有多过往，我谂嗰三十年嘅，你问好多美国人同中国人仲喺中国做生意嘅就系、是，喂，其实好多气顶嘢噶嘛。譬如话语言上嘅沟通啦，虽然话你啲中国嘅大学生吓，嗰个英文都提升咗，或者甚至有啲学外文学呢个西班牙文等等好多呢啲咁嘅嘢。喂，但系你始终那个思维模式是很中国的嘛，是、你是完全不明白外国人想的什么东西，所以呢即系对，所以咧，其实 我哋去台湾可能会即系比较靠近啲，因为台湾同我哋嘅 mentality 可能 冇错啦， 接近。 所以2016年咧，将会系一个即系分水岭。嗱，你见到其实咧有啲嘢你 sense 到嘅，你睇到两会嘅期间，李克强个最后埋即系两会完结埋攋出嚟嗰个记者招待会，我好印象深刻。佢讲个即系讲个少少说话就系乜嘢咧？今年我哋个经济主要个方向就系靠咩啊？靠内需啊嘛，唔系噶，就话我哋唔会再靠出口啊，吓、即系佢大，我不能完全复述佢嘅说话，但系呢个就系正正话俾你听嘅，因为共产党永远唔会话自己衰咗噶嘛，但系你如果其实你听得明嘅，你就知道三头马车。过往经济嘅三头马车嘅制造业，其实嗰只马已经系死咗。旧年我仲可以讲嗰只马系跪低咗，但可以话俾你听，我自己就做紧制造业，我可以话俾你听，直情系死咗。今年中国嗰个经济已经，其实三头马车，嗱，如果你再睇翻嗰三头马车，其实都好大镬噶。嗱，一只叫做出口嘅马死咗、，OK。仲有投资，其实半死噶、因为个投资，再简单讲啦。个投资其实从来都系喺个经济计划底下，唔系计划经济底下嘅嗰种投资嚟噶嘛。咁、我再简单话俾你听，我以前其实讲好多，就系话今时今日习近平要打贪啊嘛。喂，你一打咗贪咧，就冇动力去投资噶啦。OK， 呢个系此其一。第二咧就系地方嘅债，其实去到2016年系非常之庞大。喂，银行即系我哋讲紧共产党嘅左右手啊。右手是地方政府，左手是银行，其实银行不会主动借钱给右手的了，现在。除非个大佬即是个中央叫着左手去给钱个右手，然后继续可以带动个投资。如果不是呢个投资其实2016年不会行得好快的。我们都讲过就是主要其实会可能集中在那个长江经济带，即是在返中国个版图里面的中间那个地方。但是长江经济带重要睇一带一路行唔行得喐？呢个可以等阵讲。咁所以投资亦都系半死嘅。咁啊，然之后投资今年会集中喺边度咧？房地产 死 紧啦！即系你仲喺度，如果自己呃自己话深圳同上海啲楼、北京啲楼价点样升，你真系呃你啊大佬！因为所有二线嘅城市，其实都系乜嘢？两会都讲过去库存，其中一个库存就系过往嗰三五七年起咗好多啲。楼啲楼就喂，今年系冇地产商即系再起好多楼出嚟噶啦，系大家都要清咗手头上啲货。今年两会之后讲紧嗰啲嗰五大任务咩去杠杆啊，唔知乜鬼咩去库存啊，简单两个字讲完噶啦，成个计划经济重点就系瘦身。 整个中国就要瘦身，包括你譬如喺钢铁啊、能源嘅工业啊，去库存所有嘢，咁包括房地产都系，所以内销嗰样嘢亦都系，即系内销投资其实都系半死嘅， 嗯， 所以咧，所以今年嗰个李克强嘅经济其实系将佢慢慢将佢轻轻将佢 plan 咗去所谓继续佢嗰啲互联网 plus 啊。商电啊，嗰啲电商啊，嗰啲即系喺个网度搞啦。嗱，譬如话嚟紧呢个礼拜将会就开始呢个博鳌论坛啦。咁， 嗯， 博鳌论坛其实今年咧第一样嘅搞笑，我觉得嗱，第一样就系，是，今年其实主要就系讲紧互联网 plus 嘅，会喺博鳌论坛里边口号叫做亚洲新未来。新活力与新愿景啊，十二个字里面有三个新字，咁， 嗯， 多新字咧，话俾你听，你问我咧，我最担心嘅就系，因为冇嘢好讲，咪揾啲所谓新嘅嘢嚟讲咯。嗱，呢，這个咁第二就系开好多个专题嘅会议，都系同互联网 plus 有关嘅，包括即系呢个探讨共享经济啦， 嗯， 或者做一个叫懒人经济 O2O 啦，又讲下智能城市啦，又讲下务实嘅智能制造啦，又讲下 EWTO 啦。嗱，咩叫 EWTO 咧？2015年咧，其实就呢，嗯，个就系马云攞出嚟讲嘅。马云就话咧，过往20年咧，即系中国入咗世贸之后咧，世贸系好，但系咧，多数咧，其实系对上嗰20年咧，都系大公司受惠。咁佢喺未来嗰20年咧，就要嚟一个叫做 EWTO， 即系咧就呢个 EWTO 主要咧就装就帮就系咧集中咧帮呢个中小型企业，同埋利用个网，利用个互联网。其实讲嚟讲系咪即系帮佢自己？嗱，马云嘅说话全部系废噏嘅，可以话俾你听吓。咁啊，咁所以咧又会讲下咩叫 EWTO 啦。咁呢啲全部都系讲紧互联网 plus 嘅。咁但系如果大家心水清咧，旧年系讲紧几样嘢噶嘛，互联互通啦，一路一带啦，吓，或者仲有呢，這个。仲有今年应该我哋觉得佢系重中之重嘅亚投行啦， 嗯， 喂，呢啲全部冇提嘅，你发觉， 嗯， 喺嚟紧博鳌咧，系将会感觉上系将佢淡化嘅，啊，呢，這个真系其实 点解会咁咧？ 咪所以咪话中国嘅经济令人担忧，咪就系咁解咯。即系如果共产党嘅风格就系，喂，如果亚投行今年真系好多好多项目。喂，声势非常好大嘅，喂，仲唔大吹大雷咩？但系而家咧，你发觉真系，喂，嗱，去到2016年嘅3月啦，我哋旧年都预计过就系，喂，如果要起步，要起飞，亚投行要起飞，就系1、2月就要开始，应该有好多项目走出嚟啊！但系最近我哋听到亚投行嘅消息，全部大部分系负面嘅，譬如国内都开始有啲学者走出嚟，就系话，喂，唔好太过信一带一路啊！嗱，呢个其实应该同梁振英讲噶，喂，国内已经开始有学者讲啊，话一带一路只系一个概念啊，大佬，已经开始有啲人咧帮个中国嘅政府喺度兜啦，因为咧你见到行出去冇件嘢系畅通嘅，因为譬如话可能有啲碰到环保嘅问题啦， 嗯， 又或者可能喂，仲有就系你件嘢其实都系踩到人哋国家嘅内政噶嘛，咁， 嗯， 你为嗰啲就要起铁路咁嗰啲，究竟系咪真系如你所愿咁顺畅咧？你发觉真系好似唔系啊！ 就算佢内部都还，你听过个名词叫惰官， 啊，惰官。 懒惰嗰度 系，即系系咪不作为嗰啲啊？ 系啦， 系咯， 因为佢以前就系话即系当时期就系个潜规则，即系佢有晒好清晰嘅，所以大家知道点做，包括外国即系企业嚟到中国要点做个政府。但系自从打贪之后，呢，這个潜规则系打破咗啦。 嗯， 咁但系佢冇一个新嘅规则出嚟，因为而家佢仲系斗紧噶嘛，所以而家系变咗做多错多，所以佢哋宁愿就乜嘢都唔做。 系啊， 所以而家你所有嘅政策。你 OK， 我先唔讲话呢个政策可唔可行，你有人執行先得噶。你都完全即系你只可以讲，你睇下而你如果我哋再讲翻任志强嗰件事，你就知道其实呢部门系咪习近平而家可以完全控制到？ 今年其实你见到李克强嘅工作报告继续提不作为噶，但我要补充说而一样嘢咯，就系不作为最主要嘅动力，我嘅睇法，系冇得贪污。再讲一次，冇得贪污系最大嘅阻力嚟噶。即系如果咧计，如果习近平呢一刻一脉取翻，大家可以咧啊，即系有啲台底数收下咧。我话俾你听，首先咧有一头马车，即刻嗰只马会即刻企翻起身，嗰只就系投资嘅 嗰隻馬咯，嚇呢呢個呢、這個呢、這個係即係所以不作為係好難去解決。咁但係即係你發覺嚟緊呢個禮拜嘅博鰻論壇啦，嗱即係我哋嗱、當然個會就未開啦，我哋而家做緊節目。咁但係即係睇，我會比較集中個注意力就會係睇下會嗰、那個即係多唔多篇幅係繼續係喺呢個亞投行啦，喺一帶一路嗰度咯，亦話係全部都係集中曬喺互聯網 plus 咯。但你問我，你話喂過往一年其實互聯網 plus 喺中國嘅發展順利不順利呢？喂，你淨係見到過往一年俾我嘅感覺就係、是、乜鬼行業都拍嗰個加好落去、即係你譬如話嗱，舉一個例就係、是、你講緊呢個中國人叫外賣。咁然之後經過個互聯網 plus， 咁但係最後發生咩問題啊？你發覺就係、是、係啊，大家可以用個網叫到外賣，不過嗰啲食物完全係不安全咧。跟住然之後好多新聞走出嚟就係話，喂嗰啲製造食物嘅工場嗰啲嗰啲污糟嘅環境啊等等。喂，所以即係我想翻嚟話俾你聽，喂，互聯網 plus 係唔可以解決曬所有嘅問題啊嘛。其實繼續製造好多問題出嚟，只要你呢個國家喂大佬喺個道德嗰個觀念繼續冇改變啊。继续系一个弱肉强食嘅社会啊！喂，互联网 plus 其实系帮你呢、這个，即系帮你呢个社会继续将佢咧整烂佢嘅啫。系啊，我哋休息一阵啦，继续第四节嘅北京饭店翻嚟再继续。北京，中国历朝帝王权力的中心，饭店笑看人情冷暖，见证朝代更替。杰斯吴雪贤在北京饭店与你论尽国情。北京饭店， 要革命，不跟皇上不革命，不管他妈的。 好啦，翻嚟呢个咧最后一节嘅北京饭店，哇！我几惊今日冇个 Q 嘢咧，我哋即系挨唔到四节，原来唔使挨，好 enjoy 同阿雪儿咧就啊， 你一言我一语， 好好倾啊 ，OK， 咁啊，直情系唔系好够时间，咁但系咧，喂，我记得咧，今日咧我喺即系街度，我哋都见到咧，开始咧，喂，大几元，我想讲下呢份报纸，有得买咯，系咪今日开始噶？ 其实两年前我们都有局部地区剩埋，即是30几个报摊，但是今次是全即香港九龙新界全面上市咯。 那但是以后还没有派的呢？ 派呢会是维持一段时间， 但慢慢就会。 慢慢就会飞到，即是 会变成卖的。 变成卖的。 是啦。 哦 ,OK, 那么今天开始，我记得 今日那份很多。好多啲吓、啊，即系知名人士撑你嘅，包括啊 D 一八大班都好似有份嘅。 嗰、那个星期五出噶啦， 星期五已经出咗啦。 系啦，咁其实我哋派同埋咧，那个派咧会系一般嘅纸，卖咧系白纸，即系比较好啲 quality 咁样。但系即系我觉得嗰个筹备过程里边咧，真系发觉香港有好多人系好支持我哋嘅理念嗰啲、所以即系其实都几感动。 咁啊，今日个销路好唔好啊？ 我而家未有一个好确切嘅，但系我哋睇到 个 response， 即系个反应系唔错，因为其实毕竟大纪元系派咗十几年，喺街度，而我谂最重要一样嘢，即系俾大家嘅启发都系我正话讲嗰样嘢，你真系做嗰样嘢，唔系关，即系唔好似任志强你讲嗰样嘢，系因为你背后有一个 agenda，而即系我觉得而家做媒体，即系大纪元，我哋做咗咁耐，我哋真系当然大家最认识我哋会系即是中国的新闻，但其实有一样东西我们是很用心去做的、就是文化、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因为 我们觉得即对整个其实媒体对社会的一个责任呢，其中一样东西就是推广的文化，因为整个社会价值观就是要被人家提醒，你不断要提住个社会，哎，不要走偏了，走偏了，或者即原来应该怎么去看那件事情，其实他们都会很想媒体会提供一个角度给他们。 是不过我又不是泼你冷水、但是真的其实就纸媒大家都知道，即其实都已经开始有少少是衰落的。但是我想长远的方向就是即最紧要其实是做个内容啦，即如果个内容是 OK， 其实就喺即譬如话 其实大纪元都一路都发展紧嗰个网媒啊，咁嗰个都 我哋先系网媒嚟 嘅，系咯，唔系即系我话就系由网媒咁再去到纸媒，咁即系我意思就系双线要发展咯。嗱，即系其实我意思就系话，其实唔好 expect 今时今日好多人买报纸啊。其实咧，即系再去到我女嗰代咧，冇人买报纸，嗰唔关大纪元事啊。而家冇人买报纸， 唔系佢哋有个调查就系讲咧，人睇网嘅嘢咧，佢唔入心。唔入脑噶，佢系睇纸嘅嘢，佢先会入脑噶。所以， 可唔，所以你咪见到而家新嗰一代嗰啲人，全部都系唔系啊，都唔系好 落地， 好入脑咯啲嘢。 所以你睇到即系话，其实纸媒或者纸嘅书又好咩都好，佢永远唔可以被代替嘅，因为呢个系其实人类传统，佢生存咗咁耐。我不知道人类有多少历史，但是这么久都有这件事，就证明它是 人类必须的。即网其实是现在的现象，究竟网到最后是不是引领到我们 去一个、即方向呢？现在不知道，可能是一个过渡的时间，就好像个 AlphaGo 即 最近发生的事， 那个智能那个， 是啊，即 我觉得那个智能那个，可能大家会有一个、恶缘，即因为以前人哋会觉得因为围棋咁复杂，所以最近嗰、那个对垒人脑对电脑，竟然系电脑胜咗四局， 系 咁，所以而家你会听到有啲商家啊，或者一啲地方佢会话，我哋侧重发展嗰个人工智慧嗰啲嘢，但系其实即我哋个媒体都系提即系。再提醒翻社會就話，根本點解圍棋會出現？即係而家當然當依個對壘嘅時候，大家嘅側重點就係在於勝負。但係其實圍棋佢出現係嚟培養人，即係嗰種智慧啊，嗰種內涵啊嗰啲，即係方方面面嘅喺心智上嘅培育。而最後勝負其實唔係太重要，即係好似人好多時講啦，係一個過程。咁但係而家好多人就會偏重咗去嗰個勝與負嗰陣時，佢會發展嗰方面。但係其實人類社會如果係向嗰方面發展嗰陣時，佢可能最多尾真係會用 computer， 即係個電腦或者人工智慧駕馭咗你人類社會嘅。 又或者啲分工咯，即係電腦就會個智能 AI 就會負責係去負責諗一啲嘢，但係而家人嘅腦亦都係負責去諗第二啲嘢咁樣。 但係你會變咗即係可能如果人嘅腦即係按照而家個傳統文化咁樣去做嘅時候，可能佢嘅發展嗰個潛能係重大嘅。 係， 因為我記得我以前睇嗰本書。佢讲呢个女人咧，佢去咗澳洲，咁突然之间即系佢当然佢有啲姻缘嘅关系啦，咁就俾佢当地嗰啲土著啊，请咗佢即系渡过横过沙漠，咁我系去好几个月，而且系佢即系完全冇请假，突然之间俾佢请咗佢咁样，咁跟住即系佢系一个，因为以前人类其实有六种功能系被公认噶嘛，其中一个咧就系telepath， 即系话。以前啲人冇电话噶嘛，咁我点可以通知你咧？咁佢其中一个 episode， 即系一个片段咧，就话咁佢哋个过程里边去沙漠，佢梗系要食嘢啦。咁佢哋系即系随机嘅啫嘛。咁但系佢话你其实你睇唔到啲咩？咁佢有一日咧就系佢哋就派咗一个少年出去，叫佢搵嘢食。咁样咧，突然之间即系个过程里边咧，佢突然之间好似即系喺度谂嘢咁样，即系然之后咧，佢哋嘅部族嘅沟通咧就话。这个少年是打了一个讯息给他们，就是说他不知道吃到什么东西有毒，所以他的身体 不强壮，他捉了一个，就是他打了一个袋鼠，但是袋鼠的尾很重的，可不可以锯了袋鼠尾，不拉那个袋鼠尾，就只是拉个袋鼠回来，他们就说 OK go ahead， 就是这样做，那回来真的是这样咯， 是， 所以其实人的智慧，他们讲的人脑其实到你去世的时候，你可能是用了三分一度，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偏咗方向去一個方地方嘅時候，係咪對我哋整個人類社會係一個最好嘅發展？所以呢個係值得商榷。即係所以電腦究竟佢將來嘅發展去係更加龐大、更加發達啦，一或係應該人類再意識到我哋應該從另外一個模式去發展咧？這個仲即係我覺得 AlphaGo 俾我嘅一個啟示係依一樣嘢。 你一路聽緊阿雪兒講緊呢個故仔咧，其實就令我好想起大紀元份報紙咯。 我嘅 点解？ 唔系，但系以前成日就系有呢啲咁嘅古仔咧，或者呢啲咁嘅文章咧，系会同大家分享。即系有时好多时候啊，大家嘅错觉都系会觉得大纪元都系讲紧大纪元份报纸，多数都系讲紧共产党啊、政治啊，讲紧啲权即系派斗争啊咁嗰啲嘢。但其实有阵时系几有啲好趣味性嘅文章咧，你大纪元嘅即系嘅份我就冇睇过纸媒啊，我少睇。睇纸媒啊，我都喺翻网度，咁啊，成日都会，即系有时会睇到呢啲几有趣嘅，亦几有启发性嘅嘢，可以帮助你去思考一下嘅。咁所以大家其实可以支持一下，$8一份啫嘛， 系啊， 系啊，平过份01，我上个礼拜买$20啊，大佬， 系啊，周报嚟嘅， 你知我哋啲咁穷咧，真系唔可以个礼拜买噶嘛，大佬。咁啊嗱，仲有咧就少少时间咧，讲一单我谂几比较有趣啲啊，远胜啲嘅新闻啦，咁呢个礼拜其实大家我谂都会有睇过呢单新闻噶啦，喺网上都疯传嘅，有一条片咧就系有一班中国嘅旅客咧就喺泰国嘅清迈一间酒店咁啊食饭食自助餐嘅时候咧，就大家一齐咧就抢客啊，咁喺内地咧就叫做咧。铲虾事件嘅，其实唔系叫抢虾，因为咧就如果你睇过嗰条片就知道咧，就系无论男女老幼咧，就其实就攞住只碟咧，就喺嗰个盘啊，嗰一盘虾好大盘啦，其实啲虾真系好鬼靓嘅， 系我见到 即系叫近镜，因为有几幅相咧影晒出嚟，譬如有个女士，我记得佢面前摆咗六碟啊。装满晒嘅即系白灼虾，咁嗰啲大虾系好大只噶，咁啊亦都有一幅相就系有个男士就 拎咗两盘， 系就两盘啊，即系碟搭碟咁样就搭住晒，嗰度我谂夹埋有两只碟夹埋有过百只虾，咁然之后咧就见到好多人就喺度铲虾，咁所以咧内地叫铲虾事件。咁我点样解读呢个咧？首先咧即系又用翻杰斯个生活体验啦，即系嗱喺中国食自助餐咧，其实真系一件好大件事嘅事嚟嘅。即系我最有印象深刻咧，就系同我啲农民工一齐食啦，同我啲譬如我以前做厂咧，其实间唔中咧我都会请大家食饭啦。咁然之后咧就通常有时我试过系拣个自助餐嘅，其实拣自助餐就希望即系因为佢哋其实好多20多岁嘅年青人啊，男男女女嘅，佢都中意去食自助餐，因为佢觉得嗰个有个新鲜感啊。同埋嗱，即系要咁讲啦，自助呢样嘢咧喺大陆即系唔讲得笑，因为每个人喺一生里边其实系好少可以自己做到决定噶嘛，喺你嘅衣食住行咧。你都好难去，即系唔系好多时间可以做决定，咁所以喂有自助餐可以自己拣到自己食嘅嘢，其实系好鬼开心，咁所以咧。即系大家食佢，即系你话请大家去食自助餐就好兴奋。咁你譬如话你话喂，有我谂有唔同嘅层面啦。譬如话你话喂，去到上海、北京、广州大城市嘅大酒店食自助餐，咁而家有啲好贵嘅自助餐，同香港都系差唔多一样嘅。咁嗰啲系有嗰啲高级餐厅，咁嗰系另一种层次啦。嗰个你喺大陆咧，你唔会见到人抢嘅。啊，冇啦，我话俾你听，一定唔会见到好似即系你喺见到泰国嗰、那个，因为点解佢会觉得嗰个系自己嘅地方啦，同埋咧就系、是、觉得喂，即系 嗰个层次， 你俾人喺大陆，即系喺譬如话喂一个上海人，佢喺上海嘅高级餐厅，佢会唔会咁样抢啊？佢会觉得呢个面子嚟噶嘛，但行到出去系另外一个环境啦。咁但系譬如话咧，另外一种喺大陆咧，我试过咧就系譬如话嗱，我请我部门咁，譬如话三四十个女仔，我真系试过咁，然之后咧就5:00-6:00，我哋收咗工，跟住咧就去食 buffet 啦，咁嗰啲 buffet 咧低层次少少嘅，譬如都系一啲喺东莞嘅酒店，咁然之后人头计咧，每个人可能系讲紧$50人民币嘅啫，你即系你讲都唔信嘅话，你而家喺香港食可能几百蚊啦，咁但系譬如去食嗰啲50-60人民币，咁但系都喂有寿司啊，有成乜都有嘅，咁你总之就系亦都有所谓海鲜啊、烧烤啊咩都有嘅，咁但系啲嘢可能个质素会似一啲啊，但重点不在于呢度。即系咧，你每次去到嗰啲地方咧，你就发觉首先咧，我就差唔多翘埋手唔食嘢噶啦，我就净系睇，即系睇佢哋食咧，就已经好，即系已经够好满足，或者系直情系已经够晒皮。因为点解咧？嗱，你发觉咧嗰个情景就系咁嘅。譬如我 book 台，跟住咧有30多人啦，咁咧你发觉冇乜外人食嘅，另外仲有一堆就可能系第二间厂。 嗰日咧又啱啱撞正，佢又有四五十人又订咗嗰度。咁好啦，喺嗰个同一个时间咧，就发觉咧，其实就好似一场榄球赛或一场美式足球咁样。咁咧只系会有两堆人，嗰两堆人咧系对峙嘅。咁跟住然之后咧，你就会发觉大家咧会开始研究下攞嘢食嗰啲阵式啊，譬如话喂细粒少少嗰啲妹仔咧，就出去咧就负责抢嘢食嘅，咁仲有大隻少少嗰啲咧，就负责咧做呢个拦截，拦截住对方，唔好顶住佢，唔好系噶，我唔系夸张噶，系真系咁样做。跟住仲有第三个梯队咧，就负责咧就系接应嗰啲食物，即系接佢埋去台。咁然之后咧，大家亦都会喺早啲又会到噶咯，早啲去到嗰度咧就视察下个环境，睇下咧边度摆海鲜啦，仲有边度摆呢个甜品啦，即系总之咧，所有嗰个范围大家视察晒，咁然之后咧，每转食物出嚟咧，都系一个好短嘅时间之内，全部俾两队人咧就会清晒仓，甚至去到吓有打交嘅场面或者嗌交嘅场面，呢啲系经常都会发生嘅，所以其实咧，即系翻自助餐嗰个问题咧，就系话，首先其实要问一问中国人究竟有冇一个自理嘅能力先，你然之后先走去食自助餐啦。但系咧，你发觉，所以点解你会见到，即系话，即系我想解读一下究竟嗰啲人系咩心态啦。其实就系，即系我谂中国人，首先你去旅行，譬如去到泰国嗰啲游客，佢就会有一种心态，就系首先。中国人去旅行，你知道是很大件事嚟嘅，即可能有啲你如果去到嗰啲陕西农民 啊，或者呢个宜安啊嗰啲就冇乜可能一生可能出嚟一次。咁同埋咧，佢出到去嗰个释放，嗰个释放咧系好大嘅。同埋就系话，我都讲过，好难得有一次俾佢可以自己做决定噶嘛。同埋咧就系咧，你发觉佢摆喺出边嗰啲食物咧，其实佢根本系。嗱，佢食唔晒都要抢，其实系一种咩心态？佢其实系觉得嗰啲食物咧喺出边，大家应该系平均分配噶嘛。但系譬如我觉得嗰啲食物应该系平均分啫。但我见到阿雪儿系咁喺出边抢，我咪即刻觉得喂，阿雪儿系抢埋我嗰份咯。咁然之后跟住我咪要出去同阿雪儿搏命咯，跟住咪抢翻佢嗰份咯。咁所以咧，其实你就发觉大家都系得个抢字，抢咗翻嚟啲食物就浪费晒咯。同埋其实我话俾你听，我唔会首先怪责嗰啲游客嘅。即係我觉得最大嘅责任呢，你即係出一个咁嘅乱子呢，其实最大嗰个责任呢应该係间酒店度囉。其实嗰间酒店呢係应该搞清楚呢，嗰啲虾呢係唔应该摆个盘度由佢哋攞㗎嘛。係返去中国嗰个计划经济嘅思维，嗰啲嘢需要配给㗎嘛。即係好似等于你应该有张猪肉票，你先可以轮到嚿猪肉。嗰、那个咁嘅概念咧，咁就肯定咧就冇死啦。但你俾佢任攞咧，咁嗰啲喂，其实系一个即系，我谂系一个自然大灾难嚟嘅。即系其实同南京大屠杀真系冇乜分别啊！即系嗰啲虾咧，如果你从虾个角度去睇，好大镬嘅。 但系你咁样就会变咗，即系中国人到去出边，以人哋如果咁样去另类去对待，其实都系一个悲哀嚟嘅。 咁但系冇办法，呢个系中国特色嚟噶嘛？嗱、即系，其实好简单啊！你如果嗱、其实咧，我以前我同有啲喺国内做酒店嘅朋友咧、即系都研究过自助餐呢样嘢，就系话你点样可以解决嗰、那个其中一个方法，点样去解决大家即系冇抢得咁犀利嘅情况咧、除咗头先我讲个配给之外咧，仲有一个咧，我系曾经都听过有啲。在中国从事酒店的人呢都想过，就是咩？就是你，如果你去吃，雪儿，如果你去吃西餐呢、OK， 不要讲自助餐先，你吃西餐，当然会有个一个整个流程，就当然会有个头盘啦，有个开胃菜啦，然后再到你给个汤你啦，然后先再到主菜啦，最后就甜品的嘛。但是呢，我曾经听我的朋友就跟我讲，他说不是。其实应该将个程序咧执执佢，如果对住呢个中国嘅游客，就系点咧？先俾个主菜佢先， 食饱佢先 ，有咁饱得咁饱，跟住然之后咧，后尾嗰啲甜品啊，跟住仲有啲开胃前菜啊嗰啲咧，佢就冇抢得咁犀利噶。 但系佢仍然 真系好悲哀，其实吓、 但系仍然攞翻去。 哇，咁就啱喎，呢个就系解决唔到喎。系啊，佢会打包噶，真系。你知唔知我嗱？譬如早期你嗰坐内陆机咧，你真系见到好多中国嘅游客咧，其实系嗰啲飞机餐啊， 是会落机的时候你会见到有个大妈的状的物体呢，他会捧着五六个饭盒呢然后落机的。因为他觉得给了钱呢是一定要就算吃不完都要拿到去教本为止的。是啊。 但我其实觉得我看到这些情景呢，当然即 最直接的反应就会觉得哎呀好像、好丑啊，或者是出洋相啊那些。但我觉得这个就是中共那种家教。 嗯。 即其实他教人家 不断是你向经济看向利益看。然后呢不需要你其余的 quality 了。 嗯。 所以譬如我们出去我们都会在一个公众场合那里会考虑到要克制自己。要为他人着想，即系你唔好攞晒。 你仲有一样嘢啊嘛，雪儿，大家睇，喂，如果你记得旧年十一或者每年十一国庆长假期嘅时候，啲人去海南岛、去青岛，跟住然之后入到去啲饭店度，你叫碟蒜蓉虾，睇个餐牌写住38蚊一碟，嗰碟蒜蓉虾咧就有40只噶啦。但系然之后埋单嗰阵时咧，佢话同你讲唔系啊，雪儿系38蚊一只虾，40只虾就即系1500蚊噶啦，咁样噶嘛。喂，咁所以你翻翻去泰国嗰阵游客，佢见到你成盘虾有得攞，佢咪即刻谂起38蚊一只咯。喂，大佬而家唔系38蚊一只，系咪攞餐劲先？系咪先？嗱，呢个 所以其实就即系等于喺一个便利嘅社会里边嗰个压抑心态。变态的心态，所以我有一次有个外国的朋友，他就跟我说，他其实呢现在闺女，即中国人是这样，即他看一本书，即分析中国人是这样，我们错了，这个并不是我们真正中国人是这样，我们是 mutate 了， 变了种，几十年是变了种咯， 是啊，所以我们要，其实我们应该要回去，你知以前 大清，不是大唐的时候，很多人会来中国，要学中国的东西，但 你从今时今日，从自然生态的角度去看，其实青岛和海南岛那间，那个无所谓黑店 的商人，其实他是对个环保对自然呢个灾的生态呢是有贡献的。因为他用38蚊一只虾其实是补返好多虾的命。但是泰国那个其实那间酒店呢是令到这个自然灾害呢更加呢是恶化下去的，你知不知道？ 但是他是食完先至讲呢，如果食之前呢咁应该是会对环境有贡献的。 好啦，牙齿读时间呢差不多啦，但是呢用少少时间呢讲讲我最后揀的这个歌。这个歌呢在过往一个礼拜呢其实就热播的。这个歌名就叫做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咁呢个歌咧，差唔多喺今个礼拜每一个中国人啊，由南到北，每一个中国人其实听到嘅歌咧，都会有少少即系流泪啊。咁啊，中间有两句歌词咧，其实好正嘅，就系咧系讲紧咧就妈妈同佢讲啦，即系同一个咧同呢位歌手讲啊，就系生活不止眼前嘅苟且，还有诗同埋远方嘅田野，你赤手空拳来到人世，为找到那片海不顾一切。点解好多人觉得 touching 咧？就系大家觉得咧，即系喺呢个中国生活咧，其实每一日都系为咗自己嗰、那个即系生活劳碌劳碌劳碌奔波奔波奔波咁。但系其实咧，有好多精神上嘅生活咧，对中国人嚟讲系变得好奢侈。咁呢首歌其实好有意思嘅，就系讲紧佢谂起佢阿妈同佢讲过呢两句说话。但系到佢嗰代，佢仍然都系要劳劳碌碌奔奔波波。但系去到佢个仔嘅年代，佢仍然都系用翻呢两句说话同佢个仔。即系去教佢个仔，咁所以咧，即系你发觉几代人嘅中国人都冇乜点变过，咁个时间唔系太够啦，我哋都 over 晒，咁但系咧最后咧，即系大家听下呢个歌，唱歌嘅朋友咧系其实同我系我个年代嘅，咁佢嘅歌名，佢嘅歌手嘅名其实好易记嘅，国普通话叫 Xu Wei， 咁但系佢唔系叫虚艺，佢叫许艺，咁咧系一个中国好出名嘅一位摇滚乐手嚟。如果你喺中国咧，其实就好多人都识佢，佢以前有只歌叫《蓝莲花》，其实都好出名。咁就大家听下呢只歌啊，咁啊下个礼拜记住系冇北京饭店，我哋要头两个礼拜4月11号翻嚟咧，继续有 Q 爷同埋雪儿嘅，好，拜拜。 拜拜。 妈妈坐在门前，捧着花儿与少年，虽已时隔多年，记得他泪水涟涟。那些幽暗的时光，那些坚持与慌张，在临别的门前，妈妈望着我说，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